就是缺少丹桂呀。桂英这时也鼓足勇气说，我园中丹桂飘香，今年往年都一样，它不怕风吹雨打，还能笑冬月腊梅傲霜寒。李艳贵听小姐在表明心迹，故意相讥，怕只怕花儿朝夕不一般，人心瞬息万变，令尊食言悔婚，将我羞辱一番。桂英一把拉住燕贵的袖子，委屈地分辨说，父亲趋炎附势，桂英却不嫌贫恋富，爱你之心永不变。说着扭过头去。李燕贵听罢心头一热，忙搀住桂英，两人就跪在桂花亭前对天盟誓，今生不能成连理，死后愿做并蒂莲。当下两人约定当夜三更，燕贵在花园门外等候。 好了，根据剧本火焰剧改编的戏曲故事，今天我们先欣赏到这里。这个剧本流传很广，多个戏曲剧种都曾排演，剧本情节并不新鲜，唯有加入的胡彦驹以及他的主人艾谦属于创新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，看看忠贞坚毅的黄桂英如何能与李艳贵团聚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故事广播稍后的其他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，草叶雨霜归还给秋季时庄稼遍野，将这片儿月人归还给瘦弱乡亲与那时亲人，把时间归还给漂泊的路，等于河川归还给那东西孤望的云，将这片儿月人间归还给雨小城四季，我将安于年岁里，愿晚风起时悄然是那间满月的妈妈的屋。